我没话说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一天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肃色破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每次当有人跟我说他想要辞职了，或者是分手了、休学了之类的，我都会说蛮好的。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，离开一件事，然后你才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和你为什么要选择它。这个时候才会认真的思考，你真的喜欢这个选择吗？ Thank you.

如果可以，幸福可以来得慢一点，只要它是真的就好了。 时光如水，走过才知深情，流年如歌，唱过方凭心音。经典九六九，为你打磨时光之美。

我很喜欢说乐观一点吧，在任何事情即将要发生之前都要乐观一点。既然我们有承担最坏的结果的能力，那就抱着最大的期待去迎接明天好了。只有做一个乐观的人，快乐才会多一点。我们不就是为了快乐而活着吗？ 你要我说什么？ 等等。